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坐进录音室里，池小池的神态已经恢复了正常。成员本来就是学音乐的，对录音室的各项设备的功能很是了解。苏秀伦只指点过他两句就走出录音室，留池小池一个人，叫他先开嗓找找状态。等在外面的程简把刚才的见闻简单转述给了苏秀伦。 你们星云里有这么一号人吗？ 如果是戴金丝眼镜的人，有可能是宋总。 苏秀伦想了想又说， 当然也有可能是客户，如果你在意的话，我打电话去监控室叫人查查看。 程建一点头， 好的，多谢。 他一转身就嘶地抽了口冷气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肩关节，表情微变。 好小子，平时文文静静的，一下手还挺狠。 录音室里的池小池试了试音，发现嗓音状况尚可，才放下心来。061觉得气氛有些尴尬，只好尝试着缓和。 楼影是你的初恋吗？我一直以为他是你朋友。 当然是朋友，楼哥死的时候他16，我14。那个年纪的小孩哪里懂什么是喜欢？ 可等他懂得，已经晚了。 没事，别多想，也许只是长得像而已。 就是他。 你怎么能确定呢？ 我认得出来。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在池小池的任务世界里遇到了牵绊，和其他他带过的宿主一样。 你记得吗？我去找过楼哥的墓碑，没找到。在这条世界线里，他有可能没死。 你要找他吗？ 池小池扶一扶耳机。 只想见他一面。 见上一面又能怎么样？ 证明他不是幻觉，证明他在这里过得好好的。 061也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，一颗心酸酸涩涩，忍不住直冒火。他想，这大概是又一次眼睁睁看着人重蹈覆辙而萌生的无奈。 证明过后呢？你会为了他而留下吗？ 池小池一怔，略微扬眉。 嗯？我为什么要留下？ 061听出池小池话语中明显的疑问，也不由一怔。 你没有打算留下？ 他是这个世界里的人，有自己的生活。可他又不是真正的楼哥。 可真正那个…… 话刚出口，061便觉失言，但还没来得及开口道歉，就听池小池说， 对我来说，只有我来的那个世界里的楼哥是真的，没有他的世界，我哪里都不去。 061心中一悸，再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刚才的一场闹剧过后，池小池再没提起要看他长什么样，而情况演变成现在这样，再提这事儿未免多余。061压了压莫名躁动的心绪，缓和了口气说， 好好表现，晚上回家我们一起看电影。 好啊，我要看恐怖电影。 见池小池总算恢复了正常，061心绪大定， 好，听你的。 与此同时， 在系统总部的须臾之间中，暗红的颅脑鲜活地蠕动着。主神面前的数据板上，作为池小池代号的1198号，代表情感混乱度的伤值实时变化曲线正不断上涨，并开始接近一条暗线。那是主神经过千百次的测试测算出的伤值平均值，超过这个数值才算达标。雌雄莫辨的 AI 系统应机械道： 恭喜您实验成功，1198号能量源对投影的061外形建模有反应。 主神心情不错，竟有心思开口纠正自己系统的用词错误。 我不喜欢那个称呼。 1198号宿主对投影的061外形建模有反应。 主神发出一声轻蔑低笑。 人类果然是人类，想要掌握他们的情绪变化简直是易如反掌，只需要动用一点能量就能悄无声息地屏蔽061的显像系统，让它无法在池小池面前现身，再放下钩饵，用061的外形建模在池小池面前晃上一圈，不仅试验出了池小池的软肋，而且直接导致池小池的实时伤值剧增，就要达到正常水平了。 可只在几秒后，数据板上的数据就发生了变化。 池小池的伤值曲线竟然回落了。 那条曲线在距离平均值还有一线的地方堪堪擦过，逐渐递减，最终稳定在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值，才停止继续下降。主神沉默许久，再开口时，语气中难掩震怒。 怎么会这样？ 池小池当然不会知道主神的愤怒了，请一个上午他就录完了三首歌。对成员这种音乐基础无可挑剔的人来说，唯一可能要担心的是受 CD 所限，不能完美呈现他的水准。午饭是程建请客，苏秀伦和几个工作人员参与，池小池全程作陪，捏着筷子斯斯文文地吃饭。他话少又安静，与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倒是反差极大。对这个后辈，苏秀伦是越看越欣赏，在席间一直拿话照顾着他，还提点了他几句。他所提点的东西和音乐本身关系不大，但却涉及人际交往、商业往来等种种信息，都是干货。池小池认真听着，默默记下。程建把这一切都看进了眼里。告别苏秀伦，程建载着池小池回家，路上跟他搭话道： 你以前可从不对这种人际的事情感兴趣啊。 池小池开了一点窗户，避免车内空调开得太暖，前挡风玻璃上生水汽。 苏先生挺热心的，我也该学点东西。 他还答应帮你查监控，按理说这事儿不归他管。 监控里找到他了吗？ 找了，可没找到你说的那个人。 061对这一说法也给予了肯定。 我也去确认过，确实没有。 池小池并不意外，往后靠去。哎，果然又看错了。程建见弟弟一脸倦意，晓得陆哥是个体力活，他心软了不少，嘴上倒硬气得很。 闭上眼休息。 池小池乖乖闭上眼睛，拉过后座上的小毛毯铺平，然后滚呀滚的把自己寿司卷似的裹了起来。程建被弟弟的小动作萌得心颤，转念一想，他这些日子来经历的种种，既觉恍然又觉庆幸 啊。好在小袁即使从那场恋爱的迷梦里清醒了。杨白华这种人看似温柔无害，实则极端自私，他当然不是不喜欢成员，但最爱的只有自己。 杨白华想要留住成员，靠的不是积极参与成员的人生，而是言语挑拨，把成员剥离出他原有的交友圈，让他沦为自己一人的附庸。他保护妹妹杨小燕，不是因为兄妹情深，只是因为杨小燕出了事不好交代， 以及杨小燕掌握了他引以为耻的秘密。而自己这个哥哥做的也不称职，明明之前发现了那么多迹象，不好好找弟弟谈一谈，只想把他们拆分开来，却适得其反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越粘越紧。要不是那次记住时间，让杨白华和程元之间有了矛盾，程建很难想象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。一路上，程建想了很多，后排的手撕卷闭眼小憩，毫无睡意。午后阳光强烈，闭上眼就看见一片鲜红，那是眼睑透光照出的血管。但不过片刻，那片恼人的红色便渐渐褪去。池小池似有所感， 六老师， 这样休息舒服些。 耳边是061的低语， 暂时别想其他的事情。 我有专心晒太阳啊。 可你在皱眉啊。 池小池闭着眼睛，如同一个神棍，老神在在的。 我在感受慢慢变闲的过程。想笑就笑，不用憋着。 061一下笑出声来，悦耳的笑声也引得池小池微扬起了嘴角。